是最清楚的一个比喻。 今天我要看一个比喻，就是耶稣解释最清楚的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也记载在三个福音书里面。 这个比喻都记载在圣经三卷的福音书里面。 可见圣经对这个比喻看得非常的要紧。 可见圣经看这个比喻非常的要紧。 这个比喻里面用了三个很明显的象征。 这个比喻用了三个明显的象征。 英文字正好是三个用 S 开头的英文字。 英文字正好三个字开头都是用 S。 第一个，我们来看这 三个字。 我们来看这三个字。 第一个是 Sawyer， 撒种的人。 第一个是 Sawyer， 撒种的人。 根据马太福音13章37节，我们知道是指耶稣他自己。 根据马太福音13章37节，里面我们清楚知道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所以今天任何神的仆人， 所以今天任何神的仆人， 或任何传讲神话语的弟兄或姐妹， 或者任何传讲神话语的弟兄姐妹， 你们都是一位撒种的人。 你都是一位撒种的人。 撒种的人很要紧的有一个要素， 撒种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他需要有关心人的灵魂， 他需要关心人的灵魂。 当他关心人的灵魂，他的撒种常常会有奇妙的结果。 当他关心人的灵魂的时候，他撒种就有奇妙的结果。 第二个 seed 种子， 第二个 seed 种子， 这是提到天国的道理。 这个就提到是天国的道理， 或者是神的话语， 或者是神的话语。 所以今天这个种子可以是一篇讲章， 所以今天这个种子可以是一篇讲章， 可以是你的见证， 也都可以是你的见证， 可以是一篇登在杂志上的文章， 可以是登在杂志上高的一篇文章， 可以是你的书信或者是电信， 可以是你的书信或者电信， 可以是一首诗歌， 也都可以是一首诗歌， 可以是你的见证， 可以是你的见证。 我们在种子上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在种子上高需要注意一件事。 我们不要想要去改进， 我 改良属灵的种子。 我们不要希望去改进或改良属灵的种子。 让我们看一处圣经节。 让我们看一处圣经经节。 我们打开旧约。 请打开旧约。 利未记。 利未记。 19章19节。 19章19节。 利未记19章19节。 利未记19章19节。 早在的话，我念给大家听。 那这样我读给大家，读给大家听。 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苍茶的种种你的地。 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们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种采集的种种你的地，种你的地。 那么圣经的一个新译本这么翻译， 圣经的另外一个翻译本这么翻译， 在你的田里不可撒两种不同种类的种子， 在你的田里面不可以撒两种不同种类的种子。 这句话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很能够了解， 这句话对当时以色列人很能够了解， 这句话对你我今天也有比较深的属灵的功课， 这句话对你和我今天也有特别深的属灵功课。 我们不要撒神的话语的时候， 不要当我们撒神的话语的时候， 又加上人生的哲学， 又加上人生的哲学， 又加上人的理论， 或者人的理论， 又加上人的传统， 又加上人的传统。 我们撒神的种子的时候，只应该撒那纯净的种子。 当我们撒神的种子的时候，就撒那个纯净的种子。 第三个英文字 soil， 土壤。 第三个字就是 soil， 土壤。 这是指人的心田， 就讲到人的心田。 你可以说是指人他自己， 你都可以讲人他自己。 用土壤来表示一个人是很有意义的， 用土壤来表示一个人是很有意义的。 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 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面 神是怎么样造人的？ 神是怎么造人的呢？ 神是拿泥土来造人， 神是用泥土来造人。 所以用土来代表人，或代表了人的心田，有圣经的意义。 所以用土来代表人，或者人的心田，是有圣经里面的意义。 耶稣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 耶稣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 他要提到一件事情。 他提到一件事， 就是人在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就是当人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会有四种不同的反应， 会有四种不同的反应， 因为人有四种不同的心田， 因为人有四种不同的心田。 我们今天看这四种心田， 我今天就来看四种的心田。 第一点， 第一点， 硬的心， 硬的心， 这是在第四节跟十九节， 就在第四节同十九节。 这边提到一只飞鸟， 因为讲到一只嘅飞鸟， 根据十九节，这个飞鸟代表恶者。 第十九节里面讲到呢个飞鸟就系恶者， 或者代表魔鬼， 或者代表魔鬼。 他把种子夺去了， 佢将个种子攞去啦。 他把种子吃得干干净净， 佢将个种子食得干干净净。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十九节有解释， 十九节里面解释， 他说这种人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 佢呢种人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 为什么人不明白？ 点解人唔明白呢？ 难道得救的道理很难明白吗？ 唔通得救道理好难明白吗？ 不是的， 唔系嘅， 神很难明白， 神好难明白， 或者神很难完全的明白， 或者话神好难完全明白， 但得救的道理， 但系得救的道理 确实很容易明白的， 佢系好容易明白嘅， 容易到一个地步， 容易到一个地步， 不管你是年长的或年幼的， 无论你系年长嘅年幼嘅， 不管你是中国人美国人， 无论你系中国人美国人， 不管你受教育的程度如何， 不管你受教育嘅程度如何， 你都可以明白， 你都可以明白。 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说这个人不明白呢？ 但是为什么说到这里这个人不明白呢？ 因为他心硬， 因为他心硬， 他的心好像路旁的泥土一样， 他的心就像路旁的泥土一样， 被行人走来走去， 被行人走来走去， 被动物踏来踏去， 被动物踩来踩去， 被车轮滚来滚去， 被车轮滚来滚去， 泥土变硬， 泥土变硬了， 所以种子撒在上面， 所以种子撒在上高的时候， 种子进不去，穿不透， 种子入不到去，穿不透， 是停留在这表面上， 只是停留在表面上， 所以飞鸟很容易把它吃掉， 所以飞鸟很容易将它吃掉了。 硬心的人不会明白神的话语， 硬心的人不明白神的话语。 当时犹太人对神也是非常心硬， 当时犹太人对神也都非常的心硬。 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样形容心硬的人， 我们看看圣经怎么形容这心硬的人。 请你打开旧约以赛亚书， 请打开旧约以赛亚书 第六章第九节， 第六章第九节， 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 以赛亚书六章九节， 这里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这是一些心硬的人， 这就是一些心硬的人。 什么样的人是会听神的道理，是会心硬的人？ 有咩人听神的道理系会变系心硬嘅咧？ 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 就嗰种自以为是嘅人。 他来听到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懂得很多。 佢哋听到嘅时候，佢以为自己知道好多， 或者他认为他不需要神， 或者觉得佢唔需要神。 只有那些弱者才需要神， 只有嗰啲弱者先需要神。 这样的人不能明白神的道理， 咁嘅人唔能够明白神的道理。 他听了神的道理，有时候甚至误会了。 他有时听到神的道理，都会误会、 误解了， 或者误解了。 如果他不肯下那个问人家， 如果他唔肯去问人哋嘅时候， 那么一不小心， 他一唔小心 就会继续照着自己的误会来批评或讥笑神的话语。 就会按住佢自己嘅误会去讥笑或者取笑误会神嘅话语。 一位自以为是的人。 佢会变成自以为是嘅人， 不容易了解神的话语。 佢唔容易了解神嘅话语。 有一句英文格言讲得很好。 有一句英文格言讲得好好。 当你来见神的时候， 当你嚟见神嘅时候， 他不会让你心中空空的离开。 佢唔会让你心中空空的离开。 除非你来的时候， 除非你嚟嘅时候， 已经把你自己装得满满的， 即已经将自己装得满满嘅。 再没有余位给神的话语进来了， 再没有一些剩下来空位给神入来的话语进来。 一个心硬的人，神的话语进不去， 一个心硬的人，神的话语进不去。 你可能会问说，一个心硬的人有可能改变吗？ 我就问一个心硬的人，他会改变吗？ 答案是有的。 答案是有的。 让我们看一次圣经节。 我再来看一次圣经节。 旧约何西亚书。 在旧约何西亚书。 第十章第十二节。 十章十二节。 旧约何西亚书。旧约。十章十二节。 何西亚书十章十二节。 我来读。 我来读。 我这本和合本的1064面。 和合本就1064页。 何西亚书十章十二节。 何西亚书十章十二节。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用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和雨降在你们身上。 这边说你怎么样让你的心硬的心变软呢？ 这个怎么讲到用你的硬的心变成软呢？ 你去开垦它， 要开垦它， 你要去栽种它， 你去栽种它。 怎么开垦跟栽种呢？ 怎么开垦和栽种呢？ 这边说寻求耶和华， 要讲到寻求耶和华， 就是告诉神说， 就是同神讲， 神啊，请你把我的心变软， 求你将我心变软， 因为我需要你， 因为我需要你。 如果你的亲人也是心硬， 如果你的亲人也都是心硬的， 他们还没有认识主， 他还没认识主， 你也可以向神为他祈求， 你也都可以向神为他们祈求， 求神在他心上动工， 求神在他心上高动工， 把他的心打开， 将他心打开， 把他的心软化， 将他心软化， 这样才可以让神的话语进不去， 这样才可以让神的话语进去。 神的话语进不到一个心硬的人， 神的话语入唔到一个心硬嘅人， 进不到一个自以为是的人， 入唔到一个心硬自以为是嘅人。 因为他把他的心门关得紧紧的， 因为将个心门紧紧嘅关上。 许多年前， 好多年前， 很出名的科学家， 好出名嘅科学家 ，Pascal 巴斯卡， 就系 Pascal， 他是十七世纪法国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跟数学家。 佢系十七世纪法国一个好有名嘅科学家同埋哲学家。 如果你有学过微积分的话，你要谢谢他。 如果你学过微积分的话，你要多谢他。 如果你不喜欢微积分的话，你可以讨厌他。 如果你不喜欢微积分的话，你就会讨厌他。 因为他是被称为微积分的祖师。 他因为他被称为微积分的祖师。 他向一位朋友传福音。 他有一次向那个朋友传福音。 这位朋友很幸运。 这个朋友很幸运。 自以为是。 他自以为是。 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 所以有一天 Pascal 对他说， 所以有一天 Pascal 跟他这么说， 我要再次告诉你为什么我相信神。 我要再一次跟你说为什么我相信神。 假定我相信的是错的， 如果我相信假定是错的话， 那人死后一死了之， 人死了之后一死了之， 那我也没有失掉什么， 那我又没有损失什么。 但是假定我信的是对的， 但如果我假定我信是对的， 人死后还有永生， 人死后还有永生， 那我就得到一切， 那我得到一切了。 他讲得很逻辑， 他讲得很有逻辑， 讲得很有道理， 讲得很有道理， 难怪他会把微积分弄出来， 难怪他能够将微积分整出来。 对于有没有神， 对于有没有神， 对于有没有永生， 对于有没有永生， 我也劝你， 我都劝勉你， 宁可信其有， 宁可信其有， 不要信其无， 不可信其无， 不然到时来不及了， 不是到时来不及了。 第一种心是硬的心， 第一种心就是硬的心， 第二种心， 第二种心 是浅的心， 就是浅的心， 心很浅， 心里面很浅。 这是第五节到第六节， 这个就是第五节第六节所讲， 还有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还有二十节廿节咁讲。 第五节到第六节里面形容， 五到六节咁形容， 这种人听到的情形， 呢种人听到嘅情形， 似乎比第一种人好， 好似比第一种人好， 但只是在开始的时候， 但只系喺开始嘅时候， 似乎比别人好， 似乎系比别人好， 但结局还是一样的枯萎了， 但结局一样嘅系枯萎咗啦， 没有结果字， 冇结果字。 这种人为什么会枯萎？ 点解呢人会枯萎呢？ 为什么没有结果子？ 点解冇结果子呢？ 圣经告诉我们有三个原因。 圣经呢讲到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他只是有肤浅的感动。 佢只系有肤浅嘅感动。 你看第五节。 你睇第五节。 在这个心田是没有土的。 但这个心田是没有土的， 只是一层薄薄的土， 只是一层薄薄的土。 换句话说，他的心田虽然不是完全的硬， 他的心田换句话说虽然不是完全硬， 有点软， 有点软， 听到神的道理， 听到神的道理， 不是完全听不懂， 他不是完全听不懂， 不是完全进不去， 不是完全入不到去， 但他只是一时的感动， 但他只是有一时的感动， 甚至是一时的冲动， 甚至一时的冲动， 所以这个苗发得很快， 所以这个 苗生得很快， 枯干也很快， 枯干也很快， 很容易同意， 很容易会 同意，同意神的话语， 很容易同意神的话， 但也很容易马上反对神的话语， 但都会很快会反对神的话， 很容易立刻的领受神的话语， 很快容易立刻领受神的话语， 但是很容易立刻的跌倒， 但都很容易立刻跌倒。 你可以说他所受的感动， 你可以说他所受的感动 只是停留在那个肤浅的情感上， 只是停留在肤浅的情感上。 这种人， 这种人呢 是有感动， 是有感动， 甚至感动到会流眼泪， 甚至感动会感动到流眼泪， 但他内心的深处， 但在他内心的深处， 他没有真的被圣灵感动过， 他没有真正的被圣灵感动过， 他没有从他内心的深处， 他没有从他内心的深处 知道我需要救恩， 知道他需要救恩， 他说他需要耶稣， 他说他需要耶稣， 因为他要耶稣解决他生活上的问题， 因为他要耶稣解决他生活上的问题， 他要耶稣做他的活菩萨， 他要耶稣做他的活菩萨， 解决他经济上的问题， 解决经济上的问题， 奖学金的问题， 奖学金的问题， 实验的问题， 实验的问题， 夫妻的问题， 夫妻的问题， 儿女的问题， 儿女的问题， 但是不要耶稣解决他最基本的问题， 但不要耶稣解决最基本的问题， 乃是罪的问题， 就是罪的问题。 他要耶稣做活菩萨， 他要耶稣做活菩萨， 他不要耶稣做他生命的主人， 他不要耶稣做他生命的主人。 所以第一个原因，他只是肤浅的感动， 所以第一个就是他有肤浅的感动。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没有根， 没根。 你看第六节， 你看第六节， 他说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因为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日头代表什么？ 日头代表什么呢？ 你看二十节， 你看二十节， 只是因为没有二十一节，只是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也是讲到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就立刻跌倒了。 换句话说，日头代表患难或逼迫， 或者呢个讲到日头系代表患难同埋逼迫。 这种人经不起考验， 呢啲人经唔起考验， 因为没有根， 因为没根， 他吸不到水， 他吸不到水， 他得不到滋润， 他得不到滋润， 他的表现是暂时的， 他表现是暂时的。 日头本来是植物生长的必需品， 日头本来就是植物所需要的必需品， 但对于没有根的植物， 但对于没根的植物 却是一个害处， 却是一个害处。 同样的， 同样的， 患难逼迫，压力痛苦， 患难逼迫，苦难痛苦， 对于有根基的基督徒， 对于有根基的基督徒 有好处， 有好处， 帮助他的灵命更成熟， 帮助他的灵命更成熟。 但是对一个没有根基的基督徒， 但对于一个没根基的基督徒， 却成为他们的害处， 却会成为他的害处。 我们马上跌倒了， 所以就马上跌倒了。 多少人说他信主？ 几多人话他信耶稣？ 但是隔了一个礼拜一阵子， 隔了一个礼拜一段时间， 功课忙了。 功课忙了， 实验难做了， 实验好难做了， 论文要交了， 论文要交了， 教会就不来了， 教会他就不来了， 耶稣没有兴趣了， 对耶稣没兴趣了。 哦，当时很有兴趣， 当时的时候很有兴趣的， 当时甚至哭起来， 甚至喊起来， 但是很快的， 但很快的， 一碰到困难， 一碰到困难， 一碰到患难， 一碰到患难， 一碰到逼迫， 遇到逼迫， 一碰到人家嘲笑他， 遇到人家嘲嘲笑他， 只有傻瓜才会去信主的。 对啊，只有傻瓜才信主的。 他马上就枯萎了。 他马上就枯萎了。 因为他没有根。 因为他没根。 第三个原因，为什么他枯萎？ 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枯萎？ 在因为有石头。 因为有石头。 这个是在这边提到说，土浅的石头。 这个讲到是土浅的石头。 但是我要你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六节。 希望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六节。 同样的比喻，看路加怎么形容。 同样的比喻，看路加怎么形容。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六节。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六节。 找到以后，我们一起念。 找到之后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所以这个石头还不是普通的石头。 所以嗰种石头唔系普通嘅石头， 是个大块的石头。 系一块好大嘅石头。 路加说是磐石。 路加讲到系磐石。 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 在这个看不见的前途的下面， 喺呢个睇唔到嘅前途下低， 有个隐藏的大石头， 有个隐藏住嘅大石头。 这块磐石妨碍了种子的生根。 呢个磐石妨碍咗种子嘅生根， 让这个种子得不到它所需要的滋润。 叫呢、这个。种子不能够得到它需要的滋润。 隐藏的磐石代表什么？ 隐藏的磐石代表什么呢？ 可以代表人心中不肯交出来那隐藏的罪， 可以代表人隐藏在心里面不肯交出来的罪。 别人看不见， 别人看不到， 或者看得不清楚， 或者看得不清楚， 但这个罪很大， 但这个罪很大， 在他心中是块大磐石， 在心中里面是一块大盆， 他不肯把它交出来， 他不肯将它交出来， 因此他没有办法继续的生长， 因此他没有办法继续生长。 陈中道牧师， 陈中道牧师 解释这段经文说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写得很好。 我觉得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写一句话讲得很好。 他说有些人不肯悔改的真正原因， 他有些人能不肯悔改的真正原因， 乃是不肯离开罪而已， 乃是不肯离开罪而已。 他可能有慕道的心， 可能有慕道的心， 甚至热心， 甚至热心， 但他仍然是一个没有根的心田， 但他仍然是一个没根的心田。 我想陈牧师这句话说得很好， 我觉得陈牧师这句话说得很好。 如果你的心田是这样， 如果你的心田是这样， 你是不是还有希望？ 你是不是还有希望呢？ 你有希望， 你有希望， 你可以求神将你心中的磐石去掉， 你可以求神将你心中的磐石拿走， 你可以再次的悔改认罪， 你可以再次的悔改认罪， 求耶稣的灵进入你心中， 求耶稣的灵入你的心里面， 挪去你心中那块罪的磐石， 挪开你心中罪的磐石。 我们看旧约里面一段经文， 我们看旧约一段经文，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 十一章， 十一章 十九节到二十节， 十九到二十节，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 十一章， 十一章 十九到二十， 十九到二十。 找到以后，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问到之后，我哋一齐嚟读。 OK， 我们一起来。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新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谢谢。这边提着说，神可以把你的石心除掉。 呢个讲到神可以将你的石心拿走， 给你一个新的心， 俾你个新嘅心。 这个是肉心， 呢个系肉嘅心。 这个肉心因为得到滋润， 因为呢个肉心得到滋润， 它能够长进， 可以长进， 所以它经得起考验， 所以经得起考验。 它能够忍受患难逼迫， 佢能够忍受患难逼迫， 它能够忍受压力痛苦， 佢能够忍受压力痛苦。 我们看第三种心， 我哋睇第三种嘅心。 我们看了一个硬的心，浅的心。 我睇到硬嘅心，浅嘅心。 现在我们看一个拥挤的心。 我哋睇一个拥挤嘅心。 这是在第七节跟二十二节。 呢度就系第七节同二十二节。 你可以说这种人。 你可以讲呢种嘅人。 他心中有太多想要的东西。 佢心中有太多想要嘅嘢。 他把他心挤得满满的。 佢将心挤到满满嘅。 第七节里面。 第七节咁讲。 所以有落在荆棘里的。 有落在荆棘里的， 换句话说，这块心田这块土地已经有荆棘在那里了。 换句话讲，这个心田土壤已经有荆棘在里面了。 所以在他得到这个种子之前， 所以当他得到这个种子之前， 他没有把这些荆棘去掉， 他没有将这些荆棘拿走， 他让荆棘跟麦子一起长大， 他让荆棘和麦子一起长大。 我不晓得你们多少人家里有菜园， 唔知道大家几多人屋企里面有个菜园？ 我们家里有个菜园。 我屋企就有个菜园。 你会知道。 你就会知道啦。 哦，荆棘像野草一样。 荆棘就好似野草咁样。 长得很快。 生得好快。 水分不够，它也长。 水分唔够，佢都照样生长。 天气太热，它也长。 天气太热，佢照样生长。 不但它长大， 唔单止佢长大， 它把其他的东西挤住了。 佢仲将其他嘢逼走。 它把麦子的养分夺去了。 佢将麦子嘅养分攞走啦。 麦子没有办法继续的生长。 所以麦子又唔能够继续生长。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有冇谂过问题？ 地球上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荆棘的？ 你知道地球上高咩时候开始有荆棘嘅咧？ 地球本来是没有荆棘的。 地球上高本身系冇荆棘嘅。 因为地球是神所创造的。 因为地球系神所创造嘅。 这个完全善良的神所创造出来，它都是好的。 这个完全善良嘅神所创造出嚟嘅都系好嘅。 但是，当罪进入世界以后。 但当罪入咗世界之后， 荆棘就出现了。 荆棘就出现了。 我们看创世纪三章。 我睇下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 我们看十七节。 我睇第十七节。 到十九节。 到第十九节。 我们找到有几念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 创世纪三章十七十九节。 我们一起念。 一齐读。 又对亚当说， 你 既听懂 妻子 的话，知道 我 所吩咐 你 不可吃 的 那树上的果 子， 必必为你的缘故受 咒 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来， 你 本 是尘 土，乃要归于尘 土。 谢谢， 多谢。 所以荆棘和罪有关系。 所以荆棘同罪有关系。 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荆棘是代表罪的哪几方面？ 在这个比喻里面，荆棘代表罪的边几方面呢？ 圣经告诉我们，这里荆棘代表罪的三方面。 正经里面讲到这个荆棘代表罪的三方面。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二十二节这里。 第二节。 二十二节。有世上的思虑。 有世上的思虑。 或者是世上的忧虑。 或者世上的忧虑。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钱财的迷惑。 钱财的迷惑。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让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八章十四节。 我们看下路加福音八章第十四节。 路加福音八章十四节。 路加福音八章十四节。 这边说，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还有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 呢个就讲到落喺荆棘里面，就人听得到，走开之后，就从今生嘅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就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 所以这里是说荆棘代表罪的第三方面。 所以讲到呢度荆棘代表罪的第三方面， 今生的宴乐 就是今生宴乐。 耶稣是借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耶稣藉着呢个比喻话俾我听， 这三件事情， 呢三件事情 会像荆棘一样， 会好似荆棘咁样。 如果你不对付它。 如果你不对付他， 如果你不像对付罪一样把它清除干净， 如果你不对他们好像对罪一样清除干净， 他会把一个人属灵的生命挤死了， 他们会将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挤死了， 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继续， 属灵的生命就没办法继续了。 那我们来看这三方面， 让我们来看这三方面， 世上的思虑， 世上的思虑， 或者世上的忧虑， 或者世上的忧虑。 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当时的听众很能够明白， 当时的听众很能够明白， 他们的环境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好， 他环境不好像我们现在这么好， 他们听到这个耶，他们在听耶稣讲到的时候， 他听耶稣讲到的时候， 可能已经在想说我中午要吃什么， 或者想晚上要吃什么了， 等一下要不要去 China One， 等一下要不要 China One， 还是干什么， 或者做什么， 他们已经开始在担心了， 他们开始担心了， 或者在担心以后我要穿什么， 我担心我以后要穿什么。 今天对我们当中很多人， 今天对于我们当中很多人， 我一方面听到， 或者我一面听到， 我们的担心以后孩子会怎么样， 一面担心将来细路仔会怎样， 他们以后长大会如何， 他们长大之后会怎样， 我自己的奖学金还有多久， 我自己的奖学金有多久呢， 工作有没有把握， 工作有没有把握呢， 如果没有把握的话，我那些账单怎么付， 如果我没把握的话，我的账单怎么付呢， 保险又怎么样处理， 保险又怎么处理呢， 会有很多的担心， 有很多担心， 也为明天担心， 也都为了明天担心， 我要请问一个问题， 我请问你一个问题， 一个人光忧虑究竟有没有用， 如果一个人只是忧虑有没有用呢， 没有什么用， 没什么用的， 反而有害处， 反而有害处， 有两个英文的格言讲得很有意思， 有两个英文的格言讲得很有意思， 他这么说， 他这么说了， 你不能改变过去， 你不能够改变过去， 但是你会毁坏完美的现在， 但你会毁坏完美的现在， 因为你一直忧虑将来， 因为你一直去忧虑将来， 过去了过去了， 过去已经过去了， 现在你把它弄坏了， 现在你都整坏了， 因为你要担心以后， 因为你担心以后的事情， 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为将来准备， 圣经跟我们说，我们要为将来准备， 但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为将来忧虑， 但叫我们不要为将来忧虑， 因为掌管将来的是神他自己， 因为掌管将来的是神自己， 所以我们从心里面说，神啊，我要依靠， 所以我从心里面跟神说话，我们要依靠他， 我不需要依靠任何的人， 我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我们看一次圣经节， 我们看一次圣经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25节， 25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六章 25节， 25节， 这边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衫吗？ 所以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我们再看34节， 我再看34节， 我们一起念， 一齐就嚟到，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我们每天都有足够的麻烦， 我每日都有足够的麻烦， 我每天都需要到神的面前， 每日都需要到神的面前， 告诉神说， 同神讲， 神啊，我需要你， 神我需要你， 我需要依靠你， 我需要依靠你， 求你赐给我智慧， 求你赐给我智慧， 求你赐给我力量， 求你赐给我力量， 能够面对这一天， 叫我能够面对这一天。 我们看第三方面的第二方面，钱财的迷惑， 我们看这三方面里面第二面，就是钱财的迷惑， 为什么圣经把钱财用迷惑这个字来形容， 为什么圣经用迷惑来形容钱财这个字， 迷惑有欺骗的意思， 迷惑有欺骗的意思， 你被骗了， 你被骗了， 圣经说钱财的迷惑， 这个圣经说的钱财的迷惑， 因为钱财会带给人三种错误的观念， 因为钱财会带给人三种错误的观念， 哪三种， 哪三种呢， 第一个， 第一， 我不需要神， 我不需要神， 第二个， 第二， 我很安全， 我很安全， 第三个， 第三个， 我好幸福， 我好幸福， 只是这三个， 只是这三个 都没有办法耐久， 都没办法能够持久， 有一句英文，一句很有智慧的人这么说， 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这么说， 钱财答应人的， 钱财答应人的， 远超过他能真正给你， 远超过他能够真正给你的， 我想讲得很好， 我相信讲得很好， 今天也许我们当中有人， 今天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呢， 或者夫妻之间， 或者夫妻之间， 常常在为钱财不够而有些争有些口角， 成日为到可能钱财不够而有些拗交， 巴不得说我们钱多一点， 巴不得钱多一点， 我们可以住个更好的房子， 我们可以住个更好的屋， 我们可以买一个更好的汽车， 买一个更好的车， 或者看到我们的儿女说，哎呀，我们有钱的话，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玩具， 或者我们有更多钱的时候，可以买更多的玩具给我们， 你心里面也许有一种念头， 你心里面或者有什么念头， 只要钱财多一些， 只要钱多一些， 薪水多一些， 薪水多一些， 我工作努力更赚多一些， 我工作努力更赚更多， 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你受到钱财的迷惑， 你受到钱财的迷惑， 你被骗了， 你被骗了， 你需要平安喜乐的话， 你需要平安喜乐的话， 你需要回到那基本的， 你需要回到个基本的， 就是以耶稣为主的生活， 就是以耶稣为主的生活， 没有第二条路， 没有第二条路。 如果有人告诉你第二条路的话， 有人跟你讲第二条路的话， 你又被骗了， 你又被骗了。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今生的宴乐， 今生的宴乐。 今天在美国是个非常注重享受追求宴乐的国家， 今天美国是一个非常追求享受宴乐的国家。 你要去购物中心什么都有， 如果去购物中心的话什么都有， 最新的音响设备， 最新的音响设备， 各样的电视， 各种的电视， 各样的电器 用具， 各样的电器用具、 哦、你可以上馆子可以看球赛， 你可以上网也都可以看球， 有各种各样最新的球鞋， 有各种不同的球鞋 啊，度假旅行多舒服！ 度假旅行几舒服 啊！这些享乐不但应有尽有， 呢啲享乐唔单止应有尽有， 并且永无止境， 而且仲系永无止境。 只是你享乐以后又能满足吗？ 但你谂下呢啲会满足吗？ 我的认识的一对夫妇，他们很喜欢旅行。 我认识一对夫妇，佢哋好中意旅行。 从欧洲回来。 啱啱喺欧洲翻嚟， 好像还觉得不过瘾， 好似唔够过瘾， 又要考虑去南美洲， 又想去南美洲， 就是总是不会停的， 总系唔会停落嚟嘅。 不是说旅行不好， 唔系话旅行唔好， 但是如果你要让旅行成为你人生的目标， 如果你让旅行嚟成为你人生目标， 唯一的享受， 成为你唯一的享受， 而不是把神当作你唯一的享受， 而唔系将神当作你唯一的享受， 你会失望， 你就会失望。 这第三种人，这个拥挤的心， 这第三种人拥挤的挤的心， 和前面两种人有不同， 同前面两种人有点不同。 第一种人没有根， 第一个人没根， 第二种人根很浅， 第二个人的根很浅。 这种人，第三种人有根， 第三种人有根， 并且那根可能还是在好土里面， 而且根可能还在好土里面， 蛮有希望的， 几有希望， 蛮有前途的， 很有前途的。 可惜他不专心， 可惜他不专心， 他的心挤得太满了， 他的心挤得太满了， 他要的东西太多了， 他以为太多了， 他忙着为自己的前途打算， 他整个为他的前途打算， 他忙着为工作打算， 忙着为工作打算， 他忙着为实验念书打算， 忙着为实验读书， 或者他忙着追求享受， 或者忙着追求享受， 自己要， 自己要， 让家人也要， 要家人都要， 他太忙了， 他太忙了， 他忙得没有时间给神， 他忙到没时间给神， 长大。长不大， 长不大， 因此没有结果子， 所以没结果， 这是很可惜的一种， 这个很可惜的一种。 我们看第最后一种心， 我们看最后一种心， 是结果子的心， 就是结果子的心， 这是在第八节跟二十三节， 就是第八节和二十三节， 这里是有好土， 这里有好土， 结出很多的果子， 结出很多的果子， 虽然结果子的程度不同， 虽然结果子的程度不同， 有的三十倍， 有的三十倍， 有的六十倍， 有六十倍， 有的一百倍， 有一百倍、啊、 但是你没看到， 但你没看到， 他们中间有个共同点， 他当中有共同点， 都在结果子， 都在结果子。 这种心和前面的三种心不一样， 这种心同前面三种心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第一个他是明白的， 第一他是明白了， 他不是硬心， 他不是硬心， 神的话进得去， 神的话入得去。 第二个他又领受了， 第二他也都领受了， 不是心浅， 不是心很浅， 不是暂时的， 不是暂时的， 他是有根的， 他是有根的， 经得起考验， 经得起考验。 第三方面，根据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 根据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 这个人持守坚守， 这个人持守坚守， 他知道什么是好的， 他知道咩好嘅， 他没有分心， 他冇分心， 他是个专一的心， 佢呢个专一嘅心， 他的心不杂， 佢心唔杂， 他不让野草荆棘长在他的身上， 佢唔俾野草荆棘长喺个心里面， 难怪他会结果子， 难怪佢会结果子。 结果子对一个信主的人要紧吗？ 结果子对一个信主的人重要吗？ 非常的要紧， 非常的要紧。 因为一个人得救有没有得救？ 因为一个人有没有得救？ 完全在于你有没有结果子。 完全在于你有没有结果子。 一个人有没有得救，不是因为说我跟某位牧师祷告过。 有一个人的得救不是因为他跟某某牧师祈祷过。 不是说我举手过， 不是说我举手过， 不是说我受浸， 不是我受浸， 也不是说我加入教会， 也不是说我只是加入教会， 这些不能证明一个人有没有得救。 这些不能够证明一个人有没有得救。 一个人有没有得救。 一个人有没有得救。 乃是他能够结果子。 来看他有没有结果子。 因为他生命改变。 因为生命改变了。 有神的生命进入他心中。 有神的生命入了他心中。 所以他会开始结果子。 所以他开始会结果子。 我们看两处的圣经。 我们看两节的圣经。 约翰十五章。 约翰福音十五章。 第五节到第六节。 第五节到第六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 约翰福音十五章。 第五节到第六节。 第五到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一起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没有结果子， 没结果子， 是因为没有耶稣，没有在耶稣里面。 是因为他没在耶稣里面。 你可以说他没有得救。 你说可以说他没有得救。 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这件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结果子是一个人有没有得救的证明。 因为结果子是一个人有没有得救的一个证明。 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节。 我再看一节的圣经。 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福音第七章。 十六节。 第十六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福音七章。 十六节。 十六节。 我们一起念。 我一起来读。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得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 荆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再看，再一起念完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再读埋二十到廿三节。 我们一起念。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忍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是一个结果子的人， 才是一个结果子的人。 不然的话，有一天神会对你说， 不是说有一天神可能会对你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这些作恶的人， 你这种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离开我去吧。 一位信主得救的人， 因为信主得救的人， 是为结果子的人， 是一位结果子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有六种果子， 圣经告诉我们有六种的果子。 我要你把这些圣经节写下来， 我要你将这圣经节写下来， 也许在你们团契的时间或查经班的时间可以彼此讨论， 或者在团契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可以一起讨论。 第一种果子， 第一种果子， 罗马书一章十三节， 罗马书一章十三节， 这个关心人的灵魂， 这个是关心人的灵魂。 罗马书一章十三节， 罗马书一章十三节， 这种人会请人来聚会， 这人就会请人来聚会， 他会传福音， 他会传福音。 第二种果子， 第二种的果子， 他过个圣洁的生活， 他会过个圣洁的生活， 他不会和罪妥协， 他不会同罪妥协。 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 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 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 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 第三种， 第三种， 他会奉献， 他会奉献， 他不会视钱如命， 他不会视钱如命。 罗马书十五章， 罗马书十五章 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 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第四种， 第四种， 他身上有圣灵的果子， 他身上有圣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加拉太书五章廿二到廿三节。 这圣灵的果子都是代表神的属性， 圣灵的果子会都是代表神的属性。 一个基督徒也就是代表神的属性，在他身上可以看得见， 因为基督徒神的属性可以在他身上看得见。 第五种果子， 第五种特点， 他在生活上有好的见证， 他生活上高有好的见证， 成为人学习的榜样， 成为人学习的榜样。 哥罗西书一章十节， 哥罗西书一章十节， 人家不会看到他以后， 人家看到他之后， 这种人是基督徒的话，我才不做了。 他们不会说这些人是基督徒的话，我才不要做了。 因为他有好的见证， 因为他有好的见证。 最后一种， 最后一种， 他会常常赞美神， 会常常赞美神， 感谢神， 感谢神。 嘴唇的果子， 嘴唇的果子。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 我希望我们回去以后， 我希望大家回来之后， 我们自己有机会看这个圣经节， 自己有机会看这圣经经节， 然后自我审查， 然后自我审查， 一个真正接受神的人， 一个真正接受神的人， 一个真正神话语进入他生命里面的人， 一个真的让神的话语进入他生命心里面的人， 他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些果子， 他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些果子。 如果你一个果子都没有， 如果你一个果子都没有的话， 你要小心， 要小心。 你可能跟神还没有关系， 可能你同神仍然没有关系， 神的生命还没有在你心中， 神的生命还没有在你心里面。 今天我们这段比喻里面看到四种心田， 今天比喻里面给我看到四种的心田， 只有一个人才是真正的信徒， 只有一个人才是真正的信徒， 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得救， 只有一个人真正真正得救。 耶稣用这个比喻， 耶稣用这个比喻， 他不是在说， 他没有说 每次在一个聚会里面听到神的话语， 每次聚会里面听到神的话语， 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得救， 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得救。 耶稣是在说， 耶稣在这里讲， 人对福音， 人对福音， 人对神话语， 人对神的话语， 因为心田的不一样， 因为心田的不一样， 会有四种不同的反应， 会有四种不同的反应。 今天有可能， 今天有可能， 还有人还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有人未看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耶稣在第九节里面特别讲的这句话， 所以耶稣在第九节特别讲了这句话， 有耳可听的，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就应当听。 我们当中我想不少人听到耶稣的信息， 我当中有不少人已经听到耶稣的信息， 有人说不定已经决定说要信主， 有人或者已经决定 决定要信主， 有人也受过浸， 有人也都受过浸， 有人也加入教会， 有人也都加入教会。 请问你和耶稣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 请问你同耶稣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呢？ 你对神话语的回应究竟是什么？ 你对神话语的回应是怎么 呢？也许更直接的， 或者更直接的， 你的心田究竟是属于哪一种？ 你的心田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呢？ 如果你是硬心， 如果你是硬心， 你需要谦卑， 你需要谦卑， 你需要到神的面前， 你需要到神的面前， 向神低头， 向神低头， 告诉神， 同神讲， 你需要他， 你需要他， 你不可以再依靠自己， 你不可以再依靠自己。 如果你是浅的心， 如果你是浅的心， 你心中可能有一块大石头的隐藏的罪， 你心中竟然有一个大石头隐藏的罪， 你不肯放手， 你不肯放手， 你需要向神呼求， 你需要向神呼求， 求神把你的石心变成肉心， 求神将你的石心变成肉心。 如果你是一个拥挤的心， 如果你是一个拥挤的心， 你什么都要， 你什么都要， 要神也要世界， 要神也要世界， 要耶稣也要金钱， 要耶稣也要金钱， 要永生也要享乐， 又要永生又要享乐， 你脚踏两条船， 你是脚踏两船， 你需要做个决定， 你需要做个决定， 决定你是要永恒的， 你究竟要永恒的， 要那不变的， 要个不变的， 还是要那暂时的， 定系要个暂时的， 不然到时两头空， 唔系到时就两头空， 你就是得到你要的你会失望， 就算你得到你要的你都会失望， 可惜那时已经太迟了， 可惜嗰阵时就太迟了。 如果你的心田是个结果子的心， 如果你的心田是个结果子的心， 这是个真心， 呢个系真心， 持守这个诚实善良的心， 持守呢个诚实善良的心， 忍耐， 忍耐， 再忍耐， 再忍耐， 继续的忍耐， 继续的忍耐， 你一定会结出多多的果子来， 你一定会结出多多的果子来。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同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自己的话语， 我再一次多谢你的话语， 你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提醒我们， 你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提醒我们， 你要是让我们清楚的知道， 主要会让我们清楚知道 我们和你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同你究竟什么关系， 请你今天就让我们清楚， 求你今天就让我们清楚， 并且能够做合适的决定， 并且能够做出合适的决定。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接受你，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接受你， 如果我们没有把你当作我们的主人， 如果我们没有将你当我们真正的主人， 如果我们没有放弃一切的愿意来跟随你， 如果我们没有放弃一切愿意来跟从你， 我们和你没有关系， 我们同你没有关系， 请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心， 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心， 愿意尊主为大， 愿意尊主为大， 愿意让你不但是我们的救主， 愿意不单止将你成为我们的救主， 更是生命的主， 更是生命的主， 让我们愿意一辈子跟随你， 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 到死都不转离， 到死都不转离。 我们这样祷告， 我咁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阿们。 谢谢伊牧师释放神的信息， 多谢伊牧师嚟释放神嘅话语信息。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那接上我们，就是我们献上的心。 接上我们献上的心。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下面是奉献时间。 请奉献的诗词到前面来。 请奉献诗词到前面来。 奉献是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和权利。